同样在打七，堂外要打七，还要护七，护七很重要啊。现在今天这烧开水的啊，这也是一个主要的护七人员。虽然每一天供应开水有规定的时间，规定的时间是根据需要来定的。阳气箱起箱了，规定是5点钟起箱，5点钟他才从床上爬下来，有没有掺糖的呀？这官二板要吃开水呢，吃啥呢？他不要开水吗？跑到后边去呢，冲开水的，开水没有。有呢，90度，我不开。不开的水也不能给人吃啊，吃了生毛病怎么办呢？当时我要来不及做香了，5点钟就把炉子就封起来了，现在这个烧开水，还不现成吗？水现成的也不要你去挑，柴火现成的也要也不要你去买，就是烧烧啊，这也是发菩萨心求福求慧的。保证供应，要按照讲呢，那你就是说我这保证供应，你随便什么时候来我都有开水，那当然我没有这个必要了。这个凡是使用开水的人也要按时间到开水炉的那个地方去冲开水，烧开水的人有义务凡是把水空水瓶送到烧开水那个地方去，那个水瓶呢你都要给它灌满，灌满以后开水呢就摆在那个，它不是专门给他们起了一个台子吗？都要规范化，不能乱七八糟。常住上规定是这个大紫荆门里边的住地人一律在我们这个后头这个茶炉的用水，不许到外边去，外边的人也不能到禅堂里上来冲开水，这有个分工，不然就乱。常住上给规定的任何事情你能够，你只要一按照照办，这个天下就太平。说说我要经常就坐香去呢，高明寺这一个道场是不是说这个高明寺这个道场就在禅堂里头啊？禅堂外边不用功吗？照样用功啊。如果说仅仅乎我这个禅堂只有在禅堂打坐才能够算用功，那你这一个人呢永远不得开悟，行住坐卧都要会用功，都要有功可用啊，你这个里头才有一个开悟呢，才有一个指望啊。说只有打坐才能够用功，不打坐不能用功。 就像我们这个养气香也好，早课香也好，那给他们多做几分钟啊，多做几分钟固然是好事情，那个长度上禅堂的打气什么时间啊什么，他都有一个时间的这个安排。会用功的人必须掌握，行住坐卧都要有功可用，何况我们这个佛教到了现代了，你看这个佛教现在提倡人间佛教提倡人生佛教，人家在客观上都比我们先进呢。你看我们这个禅堂里像还是因循守旧，思想也不解放，佛法在世间就要跟这个世间呢要相适应，就像我们这个佛教的口号一样啊，佛教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个相适应多方面的都要适应啊，提倡人生佛教，把这个佛教运用在人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佛教呢那就能够什么呢，就能够有根了。佛教要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啊，我们这个就有根了，不然的话这个佛教仅仅乎在禅堂里有佛教，讲堂里有佛教，念佛堂里有佛教，其他地方都没有佛教，这个不行，怎么普及呢？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禅堂也犯这个毛病这个烧开水的就是这个样子，他说我那儿的禅堂里要止境了，我赶快就坐香，我烧炉子就不能用功，那还行吗？行也参，坐也参，行住坐卧体难然，必须做到这一点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要有功可用，会用功啊，那你才能开悟呢。过去的大德善知识历代祖师在禅堂里像不一定都是坐下来用功，跑香就不用功，那他不能开悟。为什么呢？他不能够打成一片。什么叫做不能够打成一片？这就是心不得一啊，修的心呢就修这个一心，一心就是清净心，必须做到这一点才能够给开悟创造条件。你说禅堂里像打坐禅堂外头就坐禅，不是一样吗？如果这个事情还有困难，有困难不怕呀，慢慢练习像我这样说，说一切处一切时都有功可用，恐怕对于初发心的人也不能说是一点困难都没有。这个学用功，学用功就要学得用，用久了它自然而然的有些过去的祖师他这个一生当中都在定中，你看起来他这人跟我们一样他也穿衣吃饭，他也做事情什么事情都做他心是清净的， 啊，什么事情都做，心是清净的。你看这个味道有没有啊？要是我们说什么事都做，这个心就乱了，它不清净。几时我们用功的人能用到？不是说是我坐在这眼睛闭下来，什么不动才能清净啊？做什么事情都做，我这个心是清净的啊。永嘉大师他就这么个人啊。这个当然我们还不是永嘉大师哎啊，他一生一世他都在定中，定就是在清净当中。因为永嘉大师他是过来人啊，他自己说的，不是别人，不是别人说的。嗯，为什么呢？他是亲证的，有永嘉大师的正道歌为证明的。永嘉大师这个正道歌啊，啊，永大师用正他这个正道歌，唯恐人家不相信，他都发了誓的啊。若将啊妄语狂众生，自堕那个是这个割舍尘沙劫。假如说我说的话要是打妄语骗人的，我情愿也堕那个割舍地狱尘沙劫。那可见就说他说这个话呢是真的。嗯，给我们指明了这么一个道理啊。他既能够做得到，我们也能够做得到，这叫做彼丈夫我一耳。学佛的人千万不要自卑自批呀、啊、哎呀我是凡夫啊，人家是有善根的，人家是过来人，都把好事情推给别人，自己心甘落后，这是最要不得的啊。要有出尘之志，要有向上之志，佛祖都不让。在禅宗里向的语言叫做男儿自有冲霄志，不向如来行处行。你看这个志向高不高呢？这个志向超越不超越呢？宗门下跟其他的宗派的特点就在于超越。嗯，人家其他宗派呢都成佛做祖嘛，都到顶了，那禅宗他要超佛越祖啊。有没有这条路呢？他有这条路啊。有没有这个道理呢？有这个道理啊。那不然的话，过去的祖师那说白话啊，骗人的。所以高门寺这个禅堂现在度标就是最高学府，这个词儿就是最高学府这个词儿，这是高门寺率先提倡出来的。那么我们今天参加打击的人都是身居最高学府啊，我们都在最高学府啊。嗯，要是按禅宗的语言呢，那我们就是如来行处都不行的，那才是最高。假设是说你可离开高门寺，人家问你到哪去上学去的啊，还是上小学去的，还是上中学期的，还是上大学期的，你怎么回答他呢？嗯，从高门寺出去 要有事要有人要问啊，我们这个小佛也等于读书一样，有佛学院，初级佛学院，中级佛学院啊，高级佛学院，还有那么佛教大学，它也有等级。离开广门寺，如果有人要问，你怎么回答人家呢？你不能说我是上帝幼儿园，这不被人笑吗？你就告诉他，我是最高学府的学生啊，最高学府的学生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你看现在小佛的人，现在小佛的人当然是一个人一个样子，说起来是小佛的，甚至于有人他说你要小佛，你赶快就要去成佛啊，他还怕呢，真正要他成佛，他感觉到茫然，就成佛到什么地方去啊，我现在过生活过得蛮好的，有家有当啊，不愁吃不愁穿，蛮好的，害了病还有人看，你看看那都成佛到什么地方去啊，成佛的生活怎么过法的啊，凭我这个业障凡夫我就能成佛吗？他就心里想啊，自卑自弃，好像是那个成佛是成佛的材料，我不得这个资格呀，我是个业障凡夫，我怎么能成佛呢？这个就要求我们学佛的人首先必须要有这个志向，什么志向呢？这个上乘佛道，下化众生，这是一切众生在没成佛之前必须要发的这个誓愿啊，上求下化了，你说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心每一个人都能发吗？每一个人都敢发吗？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发这个心吗？如果说没有这个能力，不敢发，你赶快要发，想办法要发这个心，这个心就是菩提种子，将来成佛了生死度众生都用这一颗心，舍此别无办法，发这个心是不容易的啊！这是今天在广门寺这个禅堂称作最高学府谈这个问题啊，大家肯定是能够接受的，因为佛教在中国，中国人是特殊都是有善根的，有大乘善根的，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遇到大乘佛法最上乘佛法而自己不知道，有很多的很多的地方没有佛法，这个大家都能相信，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呢虽然有佛法而不是大乘佛法啊，我们都知道的东南亚有些国家它都是修的小乘，都是修的小乘佛法啊，你跟他说大乘佛法他就不相信，他说大乘佛法它不是佛说的， 而我们中国呢，你要说小乘佛法他还不相信呢，他就相信大乘佛法，根基大，根基深厚，福德因缘善根深厚，有如是因就感如是缘。发大乘心是不容易啊，你看看那个小乘人啊，我们念《法华经》就看到了，佛家1250人的那个声闻弟子，他们为什么居声闻居这个声闻圆角位呢？那就是小乘的果位，正是因为他不发大心。发大心是不容易的，当发这个心就不容易，发了这个心以后还要行菩萨道，这更不容易。你看那个舍利弗，舍利弗最初也是想发大心的，这个发大心有条件，发大心就要行菩萨道。什么叫个大心呢？就是上乘佛道，下化众生，自利利他啊。舍利弗最初是不是要发大心呐？这要成佛要发大心呢？他发了大心了，发大心就行菩萨道啊，就发这心了，要行菩萨道。行菩萨道就是六度万恨，首先第一度就是度布施度。那个布施，在我们禅堂讲的啊，叫什么都要放得下，那是真正的布施。从事项上讲啊，有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畏布施啊，财布施还有内财还有外财。要讲到法布施嘛，那你当然你要有法才能布施，不到法肚子里是空的啊，不具备这个能力。舍利弗发心发大心行菩萨道，这一发心啊，就有人来考验了，你不是想发大心吗？你不是想菩萨道吗？要想度一切众生啊，就有人跟他了。他说我家里想的，我家家妈妈害病哦，医生讲的啊，要那个发大心的人的眼睛珠子做药引儿。那过去那个中医啊，开药房的都有个药引啊，啊什么生姜散片咯，红枣一颗咯，就会药引子。他这个药医生的开个药方呢，要什么做药引子呢？叫发大心的那个眼睛珠子。舍利弗当时一听不错，哎，他说我正是发大心，这下子就要辅助史诗了，不是嘴里上讲啊，他说好，他我就是发大心的，你不是要眼睛珠子吗？好，我给眼睛珠子给你。舍利弗心发起来了，马上就把这个眼睛珠子挖一颗下来，就给这个要眼睛珠子的人。那么要眼睛珠的人把这个眼睛珠子接到手上一看，话来了，他说你这个眼睛珠子还是左眼呢还是右眼呢？舍利弗说我这是左眼呢。还是不对，他说医生讲的要右眼。舍利弗心里想就犯嘀咕了，我好容易发个大心啊，今天你要我眼睛珠子，我舍这个眼睛珠子是不容易的。 还挖错了。那么回头再一想，我见人既然发大心了，也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啊，这个也不能够违背自己的誓言呐、啊，好吧，既然如此，他又狠了一下的心，就把这个又眼又挖下来了，就把这个掏眼睛珠子这个人，这个掏眼那个珠子人呢，拿在手上看看，还用鼻子闻闻，一闻呢、啊、不看看倒也罢了，一闻那个味道不好闻，腥不拉几的，臭烘烘的，嗯，那他说这个东西怎么能做药引子？他往地下一丢，丢在地上了，他用脚拍一拍，这号他舍利弗啊，舍利弗泄了气了，他说这个发菩萨心行菩萨道这么难呐、啊，啊，这才刚刚开始啊，发菩萨心行菩萨道有三大无层奇劫呢，嗯，仅仅乎一个布施度、六度、万恨。舍利弗这喊了，我不来了，我这大心不发了，我还是啊取证小乘果，了个生死罢了，什么度众生不众生啊，我也不度了，佛我也不成了，嗯，他中间就退道心了，这是发大心退道心呢，我们还没发这个大心呢啊，要真能发这个大心，有人来考验考验你啊，跟你要个什么东西，不要是眼睛珠子了，恐怕你心爱的东西跟你要一件你也不舍不得，嗯，果称妻子啊，都要布施的。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中发菩萨心行菩萨道，单舍这个眼睛珠子，你看舍了有多少，把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中行菩萨道所布施的眼睛珠子铺满三千大千世界。假使说从天上掉下一根针来，都插到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舍的眼睛珠子高，怎么也得空隙，何况舍其他的东西呢？你们不要以为这是骗骗我，哪有这么回事啊，哪有这么舍这么多眼睛珠子啊，佛说的，可不是我说的。难行，用两句话来概括，这个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啊，不要说舍眼睛珠子了，啊，啊，那是内财，舍掉外财都舍不掉，都不肯舍的。你看看上乘佛道容易不容易？啊，还想下化众生，上求佛道要行六度万恨，下化众生同样要修六度万恨。我们现在搞的是这个最高学府，学什么东西呢？就学这个大乘法门。大乘法门是包罗万象的。你看个成个阿罗汉果，顿根人三生就能够证阿罗汉果。根基顿要六十劫，六十劫跟三生是不能比的。那我们修大乘佛法亦复如是，也有顿根也有立根，像走路一样，开始走这条路 如果说你走渐进的道路，那个时间就长，道路就迂回。走直接的道路呢，那就快啊。嗯，人说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快不快呀？这屠刀放下来快不快啊？要不要时间的？放下就是了吗？那还要时间呢。古人讲啊，修大乘法门，得法不得法，那叫个日解相悖。得法修一天，够你不得法修一劫的。嗯，就像我们世间做生意买卖一样啊，你有本事啊，看准了市场，嗯，那几天就发家致富了。啊，你不会做生意买卖，折了本，坑家荡产，同样一个道理啊。佛法要84000法门的，门门都可以入道，那还要看个人的根基。弘扬禅宗这一法，禅宗这一法是佛法的根本啊，是顿教法门。嗯，一念了然就能够超百劫。我们现在苦苦的参禅、参话头、参念佛是谁，这还讲妄想多、昏沉多啊，功不会用，你看看要多少时间才会上路啊，什么时候才能开悟啊，好像是遥遥无期。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六祖大师，他也是个人，他一听就开悟了，那跟我们比起来是不是日接相悖呢？嗯，我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遇到这么直接的顿教法门。什么叫做顿呢？那个永嘉大师在正道过这些也有这么一句话啊，顿脚了如来禅，六度万恨体中缘，梦里明明有六趣，脚后空空无大千。顿脚了是不假见次的，一闻千悟，那众生的根基不一样啊。你就是世间社会上的人啊，上大学，上大学嘛要一步一步的，初学小学中学我大学一步吧啊，那有的人家那个这聪明的啊，这十几岁就大学就毕业了，大学的课程他都读了了吗？这都及格啊，啊，大学的课程他能吸收，他能消化，资质差一点呢，啊，甚至于考试都不及格。说人与人不能比，就我们学佛法亦复如是。有的人三个期就开悟了，有一些呢十个期也不得开悟。顿脚了如来禅。六度万恨体中缘，你看看佛祖说的话都是一个鼻孔出气的，连我们搞门寺这个禅堂也是小佛小祖啊，也想跟佛祖一个鼻孔出气啊。什么叫做六度万恨体中缘呢？一直镜像总持无量法门呐、啊， 你看这个法门顿不顿呢、啊、这个法门圆不圆呢、啊、我们一天在禅堂里下都是日用而不知的。什么叫六度万恨体中圆？体是什么？这个体是什么呢？啊，如果不了解啊，这什么叫个体中圆呢？你就给我说简单一点吧，啊，说简单点也可以嘛，啊，就在你一念心中圆。那么这一念心当然有区别的，有众生心，有佛心，有妄心，有真心。真心也好，妄心也好，众生心也好，佛的心也好，它都是心，都是心，就体都是一个。要想发明这个心，圆正这个心，那必须加以六度万恨，而不是单单的就是我这个参念佛是谁啊，参念佛是谁，这是一方面，它还有多方面都要包括在参念佛是谁这个道理里头。你我们这个最高学佛顿觉了啊，把这个道理一听就全部了的，全部明了了。那像我们现在有些初发心的人一听不得了啊，再听也不得了，听了几年了他也不得了，这个怪哪一个呢？不能怪别人，都怪自己啊。这个叫个顿觉了。嗯，当然佛法是多方面的啊，我们这个从六祖以下啊，分一个南顿北渐，那是佛的佛祖的方便。这众生吗？我们说的啊，单劝不能度一心皆度尽一切众生，单时不能度尽一切众生，他必须全时戒合，这是讲到度众生来讲。要从实际理地上讲呢，实际理地是不染一尘的，没有众生可度，没有佛道可成，那才是真正的佛法。而我们现在呢，还没有到那个程度，还没有悟呢，我们现在还在迷，还是做众生，我们现在呢还需要上求佛道，还需要下化众生，还需要有一个悟。永嘉大师讲一个顿觉了，这里觉了什么呢？啊，我们现在没有能够顿觉了啊，我们现在处在什么，处在什么地位呢？处在顿觉了之前，正在做顿觉了的这个功夫。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参念佛是谁不明白，不明白就是疑，疑就不是觉。但是不疑不是觉，疑不能离开觉，觉不能离开疑，疑跟觉体是一个，体是一个分离分觉，这个疑跟觉呢，这叫做不二法门啊。烦恼即菩提，你说烦恼跟菩提要以我们想的，这烦恼是烦恼，这是生死啊，菩提是菩提，那是成佛了啊。真正的大乘佛讲烦恼跟菩提是一啊，它不是两个啦。我们现在参禅 一念一行，一念不搅。这个一跟搅体是一个啊，正是因为体是一个，我们的侥幸不高，悟性不高，不晓得这个疑具足侥的一切功德。我们晓得不晓得呢？不知道啊。你虽然不知道，但是你有啊。那个穷子不晓得啊，这个大富长者的所有的财富都是他的，他不晓得，他还不承认。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迷，在迷我们有如来智慧德相，也有佛的功德，我们都有。不然佛法讲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归无所得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本有的，佛有的东西我们都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一切功德我们都有，那是真的。如果我们能够顿觉了，就是我们一直常说的消法，要建立世界观的。建立世界观并不是叫我们晓得人世间的这叫世界观呢。为什么永嘉大师讲个顿觉了呢？他就是顿觉了。我们现在虽然迷也有具足顿觉了的这个性，体性是一个啊，六度万恨体中原嘛。能够顿觉了，你这个用功呢，用起功来，功效就大了，就快了。那么在教中讲，这叫做具足烦恼，能知如来秘密之大。我们也有烦恼啊，啊，五住烦恼我们都有啊，啊，五住嘛，就欲耐住的、舍耐住的、啊，无所耐住的、见耐住的、无明住的，这个五住烦恼我们都有啊。但是我们的所差的呢，就是没有能够具足如来的能知如来秘密之大。像智者大师跟我们一样，他也具足烦恼，他这见思烦恼也没断呢，尘沙烦恼更没有断，无明烦恼呢当然也没有断，三烦恼都有，他能够知道了解啊如来秘密之大，那就是整个佛法都是晓得。比如说《法华经》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成佛的法华啊，解释《法华经》的人多了。自从智者大师解释《法华经》以后，没人再敢解释，人家称呼他东土小释迦了。那不是佛所有的智慧他都有秘密之道吗？我们所苦的呢，用功所以用不上去，这个路一直走不上去，就是缺乏这个顿觉了。我们把这个顿觉了呢，就是换到这么一句话讲，要我们建立世界观。这个世界观不是叫我们看人世间啊，司法界我们都要看，司法界的过去、司法界的现在、司法界的未来啊，正报、依报我们都要看，都要了解。然后呢，在这个里头呢，你选择一条道路，司法界摆在我们面前，你还是愿意下地狱，你还是愿意成佛，这很简单啊。 所以现在我们虽然搞门寺这个禅堂标榜为最高学府，事实上呢，我们这个最高学府里向的人是包罗万象的，什么人都有，小学生也有，幼儿园也有，幼儿园都有，虽然幼儿园也有，但是作为最高学府，我们上的这个课呢，都是上的最高学府的课。我们把我们搞门寺所有的现前大众都看作是最上根基的人啊，大乘佛法你懂也好不懂也好，甚至于你毁谤也好，都能够起到因地导因地起啊，这叫做强下种子。下这个种子啊，什么种子呢？金刚种子啊，你就吃了饭到肚皮里去化消化了，这个金刚种子到肚皮永远不会化的，参念佛是谁？这是最上法轮，禅堂一天到晚转最上法轮，大家参念佛是谁？参念佛是谁？就是转最上法轮。禅堂的也转最上法轮，那么人家外寮的像给我们啊服务的啊，同样转最上法轮呐，这看你会转不会转。法轮在什么地方转呢？不是说是我就坐在禅堂坐在这转呢，坐在这打妄想那就转法轮吗？坐在这打妄想那是转轮回啊，你在轮回那转。禅堂打七讲这个用功，参念佛是谁啊？真正想消佛的人，真正想办自己的事情的人，必须把这个念佛是谁这一法给他学到手啊，学到手以后自己会用了，就等于说我这个路呢我会走了，路也找到了，我也会走了，那么你就可以呢稍微可以自便一点。那昨天还有一位啊，他说我是不是可我想我不在禅堂里跟他坐下，我在房间里去坐坐，哈哈，好大的胆子，在房间里坐坐啊，在房间里坐坐，谁照应你啊？谁保证你啊？不论是学哪一宗哪一派，特别是禅宗这一法，都要讲个师承。没有这个能力，你是自己去自修，那说句不好听的话，那都是就盲修瞎练。如果自己把这一法学到手了，会用功了，能够自己自立了，他也不要你啊，叫你出去就混去嘛。禅堂就是给我们现在在学位上的人打基础，将来自己啊自立也好利他也好，在什么地方打基础啊？都想自己在疗房里去坐香去了啊，那要各每一个人都想在当方坐像，我们这禅堂就不要了啊啊。 而且那种弊端还很多，这我们就不说了，是吧？过去就有这个例子啊。他说那个在禅堂也是坐，我在方杆里也是坐，不是一样坐吗？嗯，一号也在方杆里一坐，还没坐几天呢，不好了，啊，纰漏做出来的。众生啊，啊，现在我们还不能够离众自修啊，就要以众以这个以众以众以众。你在方杆里坐，跟在禅堂里坐，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我就有这个体会。啊，你说叫我在方杆里像坐在床上，说是要睡觉了，什么坐一下子吧？不行，还没坐两分钟的，这瞌睡来了，或者腿子疼了，哪的不好过了，赶快就睡下，两头头一伸就睡下来了。你在禅堂里坐不行啊。啊，那没开镜，你能动吗？嗯，咬着牙齿也只好挨啊，一会儿发道心呐。啊，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自立，就要以众靠众。以众靠众的能力是非常要紧的。啊，说多了，打印照，大家伙就行了。